1074，北京外语广播。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第九讲，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hello 晶晶， hello everyone, audience members, you, me, hello.It's a wonderful Thursday. 上来老师就营造出这么一个温馨的氛围。 Yeah. 我们的直播间还是大家准备热闹起来吧，热气腾腾一点儿。 Hey guys. 来这里跟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和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学习。地址呢就在我发的朋友圈里，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直接点击菜单栏里就有直播间的入口了，进来听直播效果更好。今天呢我们带来第九讲啊，老友记。好，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学习任务。第一，在打磨发音方面呢，老师今天要教大家读例如像 could you, would you, should you, 对， 这样的常用词究竟应该怎样的正确发音。好，在疑难解答方面呢，我们今天要去辨析一下很多简单的词，看上去简单，可是它们的词义呢却不相同。还有一些简单的发音的词语也是发音很相似，长得却不同。我们来辨析一下。那今天的老友记剧情片段呢，我们说一说 Phoebe 和 David 的相遇了。 It's their first time meeting, right? And Phoebe's playing a song and David's talking.Which is rude. 人与人的相遇有时候很奇妙的。有的人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很好。 仇人。Sorry. 你看咱俩这会儿太没有默契了。有人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是 Best friends. 对，特别好呀，一见如故。有的人一开始见面呢就是特别的，就是您说的 enemies, nemesis. 对，就是敌人或者是仇人。但是呢后来却发展的不错。就变成了好朋友。所以人和人的相遇是很奇妙的。Phoebe 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到 David 的呢？他在这个咖啡店弹琴表演。 对，是一个 open mic, right? 他就在那边，就在舞台上，然后在唱歌，唱得特别难听。So 难听。 他的朋友们在下面沙发上已经差不多快睡着了。 Yeah. 然后这个时候两个男士啊在旁边高谈阔论。Phoebe 呢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就觉得说你干嘛不好好听我听我唱呢。 对。然后他 Phoebe 呢就是不怕 confrontation。他不怕直接就是别人有什么他就直接说。 他不怕冲突。 所以他这里呢他就是他这个行为。就说你们在说啥，说给大家听。这个我们就是叫 she calls them out. Call somebody out. 所以就是这不是他字面的意思，可是就是直接就是在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桌子上打了一个怎么说 spotlight。 打了一个聚光灯。 对，大家都往那边看。OK, 然后就直接就是英文这个说法呢就说 she calls them out。 把他们亮出来。 对，把他们亮出来。就像比如我说我多厉害啊，我可以弹吉他，弹得特别好听，然后说了10年你没见过我弹吉他。有一天你就说那你弹一个吧，吉他在这儿拿着。You're calling me out。 你就把我呈现出来了。 对， 把我亮出来。 对，那这个英文就 to call someone out。Phoebe calls out David。 好，然后他就说了哈，要说什么呢？要不这么好说的这么好热闹，拿出来跟大伙儿说一说呀。 Why don't you share it with everyone? Okay. 结果没想到一个稍微有点呆呆的科学家竟然还很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不仅巧妙地化解了尴尬，甚至还赢得美人心。 对啊，对啊，就直接把别人给融化了。 真会哈。所以说是一张嘴哈。 我才挺好的。 一张嘴不能信。但是很可爱哈，这科学家就是属于那种呆呆的，有点怂。 非常怂。 有点呆。 He's very 怂。 但有时候又很会说话。 Yeah, 有时候又很不会说话。 Because he's sincere.You know, 他非常真心，他没有那种就是 很虚伪客套的东西， 对，没有藏在心里的那种东西。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说出来的话不太好听，但是基本上都是真心话。 He's a very pure soul. 有一颗很纯洁和纯粹的灵魂。 Yeah. 好，这科学家是真挺逗的。 嗯， 一会儿来详细的说情景哈。 Okay.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课堂答疑部分我们能学习到什么知识。 嗯哼， 西柚同学提问，老师，我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 okay. 我们说击打。这个单词英文中呢有 strike， 还有 beat， 还有 hit， 还有 knock， 这几个单词有没有什么区别？ 击打是什么意思？ 就是打， 这是什么样的打？ 就是那这些词当中的打呀。 嗯，好，那个我这么解释吧，就是我们打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不一样的心态。OK， 你想一下，你这一辈子打过哪些人，对吧 ？OK， 然后应该有想，其实还是挺丰富的，因为我们这个暴力呢，就是心里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原因，引起这个，所以所有的打呢，英文就叫 hit。OK， 可是 hit 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它概括太多了。它不具体 ，OK， 所以如果我们要就是稍微细分一点呢，我们有三种，这里提供的，一是 beat， 第二个是 strike， 第三个是 knock。那 beat 呢，就是有点像你把别人锤死的那种感觉，像一个动物一样。所以就是比如跟别人打起来啊，我们可能会说beat him up， 把他打得很惨。对吧，就是比较那种野心的那种心态的打， 就是乱揍哦。 揍这个词挺适合的。或者比如我的车坏了又坏了在路上，然后我受不了，我就拿一个棍子在那边一直打我的车，这种比较疯狂的这种我们可能就用 beat 比较适合。 还真的是那手里拿着武器或者是东西，然后再击打某一个物体。 对，你最好的一个就是脑海中的画面可能就想成就是gorillas 猩猩，他们在捶他们的胸的时候呢，英文也是用 beat， he's beating his chest， 而不会用 knock 或者 strike。 它是带着力量的， 对， 那种狠狠的打， 对， 使劲的打， 对，然后比较就是野一点的这种感觉， 比较 wild， 比较 it's wild， it's uncontrolled， 就是情绪稍微有点失控的打，想你爸爸妈妈打你屁股的时候， 对，那这个也就是 my parents beat me again yesterday， you know， I'm 45 对，那这是 beat。那如果我们要看我们先看 knock 吧。knock 这个呢就是敲门的敲。所以这个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它不是使劲的想要伤害别人的，或者想要发泄心里的这种挫折的感觉，而就是碰一下， OK， 敲一下，然后一般是为了想要制造声音。 或者是提醒对方， 对， 传达一个信息， 对，所以就是大家想成敲门的这个这样这个 knock on wood 或者 knock on the door，OK， 敲门的敲， 对，然后最后我们有 strike， 那 strike 这个字也挺广的，可是，一般你要把它想成就是是 it's very precise。它是非常的 精确， 对，然后就是所以如果我们想到一个打武术。或者一个拳击师，他发拳的样子跟一个一般的人打别人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很精准的，他练了很长时间，你一看的时候又美又恐怖，所以这就是用 strike 比较适合。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比如我们说怎么说战斗机。他们发射一个怎么说火箭 导弹或者是火箭， 对，类似这样的，这也会叫一个 strike， a missile strike， 那这种所以就是你一想呢，就是它比较 there's more planning， 它有目标的 对，目标目的性非常的强，然后是要 一发击中的 很多的准备对，然后就是练了很长时间或者很多的资源花进去这一个动作，然后是清晰的思考的，也不是就是突然间断片了然后就疯了这样，而就是 it's very precise， 所以这个用 strike 就比较适合， 它形容什么东西从外来的东西它是精准的击中了一个目标， 对， 这个叫 strike， 对， 或者是你看那些 lightning 闪电击中了一个房屋， 对，然后它击中就是一个点，对吧，对， it's a lightning strike， 所以 目标很明确， 对，所以就是这三个字呢就会把 hit 这一个字呢就稍微区分开一样，这三种都属于 hit 的范畴， 对，可是他们会比较就是画面感强一点 所以还是运用于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领域了， 对，所以你们就是用词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这学生想要区分开这几个字是如何用，对吧，就是要找场景， 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词语使用的场景，你可能就会乱用， 对， 你一用错呢，别人知道这个意思， 嗯， 他以为哦，你指的是 A， 结果你说的是 B，嗯嗯， 对。 就不好，所以还是要学习掌握。 对，对，所以比如如果你说啊，他打了他，好，然后你用英文你说 he beat him， 那，这个就真的不对，除非你想说就是他就直接把别人打得很惨。Strike 呢，就是有一点像，就是他就是在那边等了机会，然后就打了一下， 一剑封喉， 对，一巴掌，然后就跑了，you know。然后如果你说 knock 呢，有点像不小心撞进去别人的这种感觉， 哎，嗯， 而不是刻意的使劲的想要伤害别人。所以这三种说法呢，就是都是很不一样的画面。 好，嗯，好，这个词这个问题解答到这里，嗯，很好啊。 第二个问题是这就简单了， 哎，简单了。 他说这一句话 ，He ran 100 meters in 13 seconds。 他13秒之内啊， 嗯， 跑了大概100米， 还挺慢的。后面，还挺快的。后面这个 in 13 seconds， 他问能不能改成 with， 不行， 小介词。 嗯，这有点像他带着13秒跑了100米， 哦， 带着口袋里的感觉，所以 完全变了。 嗯，对，就不适合。 好，喜欢研究发音的同学呢是 Morning Star， 嗯嗯， 他说请问如何区分美音当中有三个读音特别相似的词， 嗯嗯， 一个是娃娃 Doll， 一个是乏味的 Dole， 一个是什么呢 D-O-L-E Dole， 有不同吗， 都不一样，对，所以第一个是一个 R 的音搭搭配的搭在顶舌尖 Doll，okay？ 第二个呢是 Doll， 所以你听一下搭的这两个原因区别还是挺大的，对一个老外来说差10万8千里，一个是搭搭配的搭，一个是的的，中文不太存在一个的的这个音，可是最靠近的就是比如你说 dung， OK， 就是 dung，那这个 dung 结尾的后鼻音呢去掉的，其实这就是你要的音，搭的就是这两个音的区别，后面呢还有一个呜，这双元音的呜，这个嘴唇滑动的动作呢还是挺重要的，然后就主要的就是这一个区别，就是它是一个滑动 Dull Dull， 所以我三个都读大家听一下 Dull Dull Dull Dull Dull Dull， 可以听出区别吗？ 听得出区别，嗯而且老师也讲清楚了区别 Yeah， 第一个是 da， 对， 第二个是 da， 对， 第三个是 o， 对 ，do， 对， 是不是区别很强烈的， 就是就是。 第三个是多肉飞同学，我也有两个单词的读音了。 嗯， 第一个说那个法兰绒这个单词，那个质地哈，法兰绒的衣服 ，yeah，flannel。 他说这个呢了好难一块发呀。 你发的这个音标呢，我不知道你是用哪一个词典，可是最好不要用这个词典搜索发音。OK， 发音呢最好建议大家就跑去用剑桥。剑桥词典就是there's an online Cambridge one， it's free， it's great， 非常系统，然后就是我没有见过那里面出过任何问题，在别的词典上经常会看到不一致和问题， 可是这个词当中你也不能避免， 嗯， 确实有这两个音连发是不是 yeah， 这个 n 的音后面再带一个 l 呢，我不太赞同用这种方法标记发音，因为呢跟了的音听一下 nl flannel，其实没有人会这么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写。有一个有的词典呢会把这个 n 的音理解为是一个 n 的音 ，no， 然后这个后面的 a 的音就不用标记了。我觉得怎么样都得标记，所以就是他们标记的方式，对的这个问题，不同的语言学家们在不同的词典公司上班，这系统就不一致，所以这个不太 ，it's not good， don't use it。 就说标记标的不好哈， 对， 那怎么读呢？ 最好就是想成 flannel， OK， 后面有一个 a 的音，清清楚楚的 n， 然后这个 a 后面呢再发一个 l 的音 ，null flannel flannel。 哦，中间有个小过渡是吧？ 对啊， no。 而且这个词典标的英式就是这样发的，可是美式不这么发，我 why？没有啊，美式也是这么发的， 哦，就是 没区别。 No， 对，那他们有可能考虑到美式的音标平时是怎么写的，然后就把它写成这样。可是其实发音是没区别的。 哦， Yeah，it's the same。 好的，好的， 嗯， 好的。第二个问题有点奇怪，这个单词说叫做食物和食品，看样子吧，应该读成 victuals，但并不是。这个词的读音特别奇怪， 它的发音是 victuals。 完了、 yeah. 为啥他省略了 C 和 UI 的音啊，特别留下了一个难发的 L 呢老师？这个词说实话 Henry 老师这一辈子恐怕也没见过。 我没见过、 是吧， 我活了这么长时间，虽然我还非常的年轻，可是我活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个词。我刚刚就是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字呢已经过时了，没人用，不知道你是哪儿学的。然后 它是非常的 old fashioned。 如果你去美国这么说呢，没人能听懂。 真的、啊、 我保证你在大街上呢找100个人说一句话带这个字呢听不懂。OK, 100个人都听不懂。你找10000个人也许有一个能听懂。就是不会见到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你可能做了一个翻译。如果你翻译食物，也许这个词会出现。因为他们会尽量给你一个字可以翻译这个中文，然后它是唯一的，剩下的就只能说 food and drink。 就是说有些词、它总有些另类、 yeah. 另外的东西，可能是别的语言过来的没准儿。 这个字它是拉丁语，拉丁语的发音呢就是 vittles, 所以就是为什么它写的时候跟它发音不一样、然后大家要注意英文的发音拼写呢跟发音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有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呢有7-8分靠谱，然后剩下 的这些20%-30%呢还很多的意外，然后奇奇怪怪的，你只能搜词典里面的音标。 好，它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另类的单词了。 而且再说就没人用，所以 why 也是用的很少。同时呢，也没有什么发音的规律所在。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呢，也会由我们的知识生同学哈总结下来，发在今天的微信公众号推送当中。 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刚刚见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不认识它，我也会把它发成 victuals, 是吧 ？OK, 按习惯拼写。 然后有可能在朋友的面前，有一天我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比较懂事的朋友就纠正我了，他说哎，这个字其实是发 vittles, 这在美国人当中日常生活经常会发生， 好的， 然后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OK, it's totally fine。 好的、老师就说是没问题的、读错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大家很正常、 好，就是问题要是没听明白的话，晚上要看微信公众号哈，我们有详细的文字的注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菲比在唱歌的时候遇到了 David, 于是呢造就了一场有开始有些尴尬、后来比较美丽的相遇。 Excuse me. Yeah, noisy boys. Is it some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e entire group? No, that's okay. Well, come on, if it's important enough to discuss while I'm playing, then I assume it's important enough for everyone else to hear. That guy's going home with a note. I was just saying to my...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Sorry. I was just saying to my friend that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And then he said that you said you thought Daryl Hannah wa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he'd ever seen in his life. And I said, yeah,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I thought she had kind of hard quality. in that. And while Daryl Hannah is beautiful in a conventional way, you are luminous with a kind of a delicate grace.Then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elling. 科学家也很会撩妹、是不是、同时还有小伙伴的助攻、俩人还不错配合的。 It's pretty awkward. Phoebe 就是我们会说他这种人 She's not afraid of confrontation, 不怕跟别人就直接斗争起来， 冲突起来。 对、他就是听别人在那边聊，然后他已经唱了好像很长时间的样子了这首歌，然后他就说 Excuse me, 受不了了， 抱歉、抱歉两位、 Yeah, noisy boys, 他直接说人家是吵闹的男孩。 对，吵闹男孩们前面还说的挺客气的，后面就变成不客气了， 直接上来就说、你们这些什么闹什么叽叽喳喳的家伙。 Noisy boys, is it some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e entire group?、 说的很讽刺啊、有什么想和大家伙一块儿分享的吗？干嘛在那儿咬耳朵呢、Is it some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e Entire group. Entire, 就是全部的、我们这儿所有在场的人们。 对对，整个 right, 整体的。然后、David 的朋友 Max 呢，他就是一般这种情况呢就是不用回答肯定。可是他就乖乖的回答，他说 No, that's okay. 其实不要。 所以这科学家们啊，就是特别的 直接， 都直接，而且有点不太会人情世故的那种。 They don't really understand sarcasm, I guess. Phoebe 问的这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不需要回答的。 就是他们的那种做学术的人，有时候头脑就是他们就是非常的纯洁。 Yeah. 就是很单纯。 对，反正他们是这么演的，对吧？就是 very, very straight-laced, very simple,怎么说 scientists 就是很简单的科学家 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科研上能够做出一定的成绩，因为他很专注很纯粹，他脑子里没有别的想法。 Yeah, so they have a problem and they need a solution. 这里呢 Phoebe 给他们了一个 problem, 一个 question, 他就给了一个 solution. No, that's okay. 看科学家的方式就是出现问题我们找答案解决。 对， 其实在正常的社交场合当中，这种话一听别人这么说了，自己乖乖的小点声就没事了，是吧？ 对， 科学家 Max就说没有的没事 That's okay、 啊、没事没事 然后 Phoebe 他就接着就继续你可以说在补刀吧就不放过他们对 啊，你们还回答 对啊， 所以 Well come on 得理不饶人 对吧，他就 Come on If it's important enough to discuss while I'm playing Then I assume it's important enough for everyone else to hear 如果这个东西它重要到Important enough to discuss 重要到要讨论在我弹奏的时候你们都要重要到我在弹的时候你们都要讨论那我认为 I assume 我猜 it's, 对 It's important 我猜它就足够重要到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听见 对啊 对不对 然后这还挺可爱的Phoebe 这两段话呢第一个说的是 Is it something you'd like to share with the entire group?第一句，第二句，If it's important enough to discuss while I'm playing, then I assume it's important enough for everyone else to hear. 这就是平时老师会说的话。孩子们在那边上课的时候，老师听到他们在那边，他就会直接这样稍微就是把它亮出来，让他有一点尴尬 ，OK， 然后让他们非得说出来。所以这个后来你就看到 Chandler 呢就说了一句跟 Joey 说 That guy's going home with a note 然后你就听到一个就笑声了、okay?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回家带着一个笔记本 对所以就是这哥们儿待会儿回家的时候是要带着一个 note 是一个 小笔记条 对 笔记本 对因为就是在不知道不同的教育系统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可是如果孩子呢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觉得他特别吵闹就会写一个 note 给这孩子的父母 OK 然后就说你把这个带回家让你父母签名带回来给我然后就说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这样这就是 go home with a note 哦等于像那种家庭留言簿似的 对 拿回家是要给家长看的 对 然后再签完字儿回来给我交代 对对这一种就是然后这样父母就知道你上课的时候不听话好像我们现代的比如在中国就直接打电话对吧 哦有都微信群里 哦哦 yeah 直接发微信群里 yeah yeah 在国外没有父母的手机号码或者联系方式这样的一般就 带纸条 yeah 好 我们不会留那剩下的 那等于说他说你们犯了错误反正要给你们记在小条条上了 yeah 然后 是这个意思吧 对然后要带回家让父母签名他就嘲笑就是 Phoebe 刚刚的那些话呢就听得像个老师一样而这个孩子就这男生就听就有点像个孩子一样 哎，你别说这个场景还真的有点像后来这个 David 一下就站起来了 对啊 有点像他承认错误那种 对啊 老师我其实当时什么都没说老师 对啊 我没玩手机过当时 对啊这里 David 就回答嘛他就说 Nothing I was just saying to my 他就很怂就说、啊、哦我在跟我朋友 对我没说什么呀我们刚才那个 就然后 Phoebe 就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大声说 对特别狠这就是就不放过他就不给别人台阶下他就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大点声说 对 就像老师在课堂上惩罚那小学小朋友似的 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他的字面上还是挺怎么说客气的只是他说的语气呢非常狠 比较凶凶的 很凶还挺适合就是那种老师的份儿的那种味道然后所以我们也可以顺便学一下 OK 一般就是我们想要别人就是说话稍微大声一点因为我们听不见呢我们都会这么说的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语气就行了。 哦，就是说如果任何生活中的情况，只要别人说话太小声，然后你希望他能大点声说， 对， 你都可以说，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好，我们来学这句话，怎么连读最正宗。 OK, 所以我们开头 could you 要把这个的和 ye 的音把它变音变成一个 could you,Could you? OK, 一般就是这么说会比较简单一点，你不用发 could you, could you, 就会很累，就直接 you 过去。OK, 这是一个变音技巧，然后很常见，我建议大家多用，因为这个音很难发错。那另一个方式呢，就是把这个 could 的的省略，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could you, 这两种实际发音都很常见。可是这个省略的这个就是对一般的学生来说会比较难，因为中文本身普通话本身没有什么干脆的停顿，所以就这个就简单了， could you, 而且很多美国人都比较喜欢用这个，因为也就是简单嘛。 So this much easier, would you 也是一样，should you 也是一样，都可以用一个 you 的音。可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you 的音呢，你发这个 you 的时候呢，嘴唇是要撅起来的，不能发成一个 g, 像中文我们说比如加的这个加加加，这个音加是不嘟嘴唇的，可是英文的 ju 是有 ，OK, 是有一个撅嘴唇，有点像橘子的橘 ，OK,、哦、对，所以嘴唇要稍微撅一点点。Could you, you, OK? 同学们一定要把这个 could you, would you, 和 should you 练好。 Yeah. 太高频了，这些词语的出现。 Yeah, it's very common, 而且会说的比较快，因为可以这么连读，有一个变音，让你可以说的更快，说话就有效率了。Could you speak? 后面 speak 的这个 p, 我们就浊化为一个 b 的音。Could you speak up? 这里 speak 跟 up 连读了。Could you speak up? Speak up, OK? 然后 cup 这个 p 的音跟 please 这个 p 的音有点冲突，连发两个一模一样的音。如果你说 speak up please, up please, up please, 我这样说有点口吃了感觉，就不舒服。所以我们就省第一个 speak up, 你的嘴唇合上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speak up, cup, 然后你嘴唇合上呢再爆后面的 please, speak up please, 一个停顿代表第一个 p 的音，嘴唇合上了，然后 please,你的嘴唇爆的时候爆第二个 please 的 p, OK, 所以这两个 p 的音呢，对一个老外来说你都发出来了，只是第一个是用了一个停顿代表它，第二个呢就直接爆了一个 p 的音。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好，我们就再也不会读成 speak up, please. 对，或者是这样读，或者 could you? 就是 could 啊，然后大家注意 could 别发成 could 啊，别动嘴唇，是一个 could, OK, 上课的课 could you? 这个的加上这个 you, 就会变成 could you? Could you? Could you? Could you? 对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今天的任务，咱们就是牢牢的记住这个 could you 是这样发的， 对， 再也不是 could you 啊，对， 不是别的了啊。尤其新同学要注意一下了啊，老同学这些都没问题， 应该 学过好多遍 了。It's too easy for you. 这可是今天所有的连读当中最简单的一句啊，所以大家新同学建议下周练习它。这位就继续说哈，没办法，只好大声。 然后他不仅就是只好大声，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就是被老师领出去，你得站起来回答问题，对吧？ 那他一下很紧张的， 对啊， 站起来了， 对啊，就站起来了， 受了责罚似的。 对，然后就说sorry, I was just saying to my friend that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这句话呢，其实同学们都能读懂。 对， 别看它长，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我觉得吧，我觉着吧，你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上来就说这么一句话， 厉害， 只能说是不得不服。 Amazing。 跪下了，直接 对对对， 不得不服。一个科学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Amazing， 真是的，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Yeah， 这句话还挺好的吧，我就觉得还挺鸡汤的， 好极了。虽然这句话长，但是我们觉得务必要教给大家， 对，我们还是跟着学吧。 你们只要随生活中敢说这种话， 对， 没有搞不定的事儿。 我们跟 David 大师学啊、就是如何 说让女孩喜欢听的话。 对， 男生们学好了啊。 对，那女生们也可以学，因为回头有人说给你听的时候，你得听懂，对吧？不然就太可惜了。 是这种机会教给大家了。 Perfect，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Yeah，everyone learns this together。所以开头我们有一个 I thought you， 这个 thought 特的音呢。我们可以省略，其实这里也能发 thought you， 特连到 you 的时候可以发 you， OK， 可是 David 没有这么发，他用了一个省略，所以我们就模仿他的吧。 I thought you thought 的特省略，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most 的特省略，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后面 beautiful， 这个特音我们浊化为的， beautiful， beautiful，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后面、that， 这个特的音跟 I 要连读，然后浊化，这个特的音就浊化为的了， that I'd， that I'd， OK，I'd 的这个的跟 ever 也得连读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OK， 这段会说的比较快 ，that I'd ever， OK， that I'd ever seen， seen 跟 in 也得连读 ，seen， seen， seen in my life， OK， 这句话会非常的难，大家练习的时候慢一点来 ，OK。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先分三段，第一段呢读清楚、 嗯、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嗯、 后面第二段再说 beautiful woman， 然后再说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这一段较难、 嗯、 that I'd eThat I'd ever seen、 嗯、 seen 这里还有一个 seen seen in lin 对 seen in seen in my life seen in my life 这里我们 that I'd ever 已经够难了 that I'd ever 这是一个正常的语速 OK 然后后面呢 seen in 大家要注意 seen in 这两个 n 的音都是需要动舌尖的舌尖顶着上颚 我们把这第三段啊、嗯、再来慢慢读一下哈 That I'd ever 稍等、嗯、啊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That I'd ever、 嗯、 好读熟了在后面、嗯、 Seen in my life Seen in my life. Seen in my life. Seen in my life. Seen in my life. Seen in my life. Seen in my life. 好连起来、 嗯嗯、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好，这样一来呢，就简单一些了。 Yeah， 好， 就是要分段，然后慢慢的练。 你主要这今天要把这句话的后面部分读溜了，就是很大的成功啊，就是今天最主要的收获。 嗯嗯。 好，要是不清楚的话，下来反复听我们这个录音啊，争取把它掌握了。 嗯， 这句话。社交场合、 yeah. 当然你也不能太随意的说、嗯、你还是要真心的说是不是 对然后可是他不仅这段说的就是、嗯、很浪漫然后特别会说啊，你可以就是猜出他说的是真心话为什么呢 他后面还有对比 后面解释了很多就是他们是如何到达了这个结论然后这结论后发生了什么东西他就说、我说完这句话后呢And then he said that you said you thought 他转头看着他哥们儿说 你说了啥 You said you thought 然后 Max 就回答 Daryl Hannah 对他就像菲比就描述他们整个讨论的过程、 嗯、对 明明我说你是最漂亮的女孩 对然后 他爸爸偏偏要说那个 他就是那谁然后他说 Daryl Hannah 是一个明星 对 Daryl Hannah 呢是那个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演员七八年的时候开始电影生涯的、代表作的角色包括《银翼杀手》中的人造人佩里斯、 嗯、 美人鱼当中的人鱼麦迪逊、 嗯、 华尔街当中的 挺美的， 反正挺美的， 对，还挺。然后 Max 就说一个 Daryl Hannah， 一个特别美的金发美女， 对，因为别人才刚说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he'd ever seen in his life， 然后他哥们就说，我觉得 Daryl Hannah 是我一辈子见过最美的， 我觉得你最美，他偏偏要说是那个人， 那个什么明星，然后 David 就说，对 Daryl Hannah wa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he'd ever seen in his life， 同样的一句话，看到没有？ 对啊， 他 Daryl Hannah 呢，是他生命当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 对，然后他这么说后呢，我就说 Yeah，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然后他还找不着说我确实觉得他在那个 Splash 里边 演的挺好 的，演的还不错， 对对，可是 我觉得吧， 在 Wall Street 里面演的一般， 对，华尔街演的就挺一般的吧。 对，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就是我还不觉得他有那么好。 开始聊这个明星了，对，然后他的电影作品了，对，然后他就接着解释，他就说 I thought she had kind of aHard quality， Max 就帮他说完这 hard quality。 他说，因为我觉得他吧，有一种什么呢？还没想出来。然后 Max 马上就接着说， 对 hard quality。 什么叫 hard quality？ 硬质啊？ 对，就是 气质。 他这个气质呢，就是有一点就是不好惹。这种人可能会觉得就是不，可能不会说他温柔，可是就是他这个他的好面的这个就是不好惹，这个人他有一点冷，有点高冷啊，有一点就是汉子的这种感觉，yeah， 叫 hard quality， a hard quality， 稍微汉的气质， 对对 啊，这个词有趣，hard quality， 对， 有没有 soft quality？ 可以，其实 hard quality 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一说别人大概能猜出来这个感觉，可是你让他们具体描述呢还挺难的， 是不是那种冷美人？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哎呀， 冷美人是什么？ 冷美人就是冷冷的啊，比较高冷啊， 对， 不好接近啊， 对对对，这 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同时也是有原因的，就而不是就是说装着这个感觉，是一个 quality， 就天生就比较冷冷的，对， 对，或者反正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会就是觉得还是别惹他，惹别人去吧，我想欺负人，我不会先选择他， 敬而远之， Sure， 你跟我 说什么都是对的。 I don't know， 你说四个字连起来的时候，我就点个头。 对的。 yeah，totally， 这四字成语应该是对的。 但是哼哼现在已经学很多了。 Yeah， 叶公好龙。 上周明明才教了一个，忘了。 老师，我错了。I can bring a note home。 上次专门微信还教了呢。 I don't remember。 形容什么？ 就是两个人很适合， 对， 是一个 感情很好。 I don't know， 感情很好吗？ 最后教一遍啊。 啊， 情投意合。 啊，情投意合。 对。 Yeah， I'm gonna forget that next week too。 情投意合。 没机会用啊，情投意合。Because everybody I meet is not 情投意合。 嗨，学会了才会像 David 一样在合适的场合说出来嘛。 Oh yeah， 对不对 ？Yeah， 情同意合。 情投意合。 投，情投。 好，来看看今天的第三句连读。 Yeah. OK， 那这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聊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明星或者一个歌手，一般是聊明星的时候，就是演电影的时候，电视剧也可以，我们就会说啊，他演的这个什么，我觉得演的很不错。可是这英文就说 I liked某一个人 in 某一部电影， 在哪一部作品里， 对， 我喜欢他， 就这么简单，对，然后所以英文的这个就简单一点，对，然后你可以后面呢就是说，可是他的什么东西 not so much， 就是没那么喜欢，而不是不喜欢，可是就觉得你不想要直接说不喜欢，就是有一点不礼貌，所以我们就说 not so much，这个没那么喜欢，对，这样中文感觉有点绕，可是英文就是会这么说的，所以这句话呢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例子 ，OK， 这句话的连读是 I liked her， 这里我们会把 like 的这个科省略，然后的的音就直接跟 her 连读了 ，her 的 h 就消失了 ，I liked her 就可以了 ，I liked her，I liked her，I liked her。Her 的 R 音跟 N 要连读 I liked her in I liked her in Splash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跟它的官方发音不一样所以大家慢慢的练 OK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a lot 要连读到前面的 splash splash a lot lot 的特省略 I liked her and splash a lot I liked her and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后面 but not 两个特音都省略 but not 然后 not 的特省略的时候我们舌尖会顶上颚对吧顶上颚封住气流 not 然后这个时候连发到嘶的时候就会导致一点轻轻的爆破 Not so Not so But not so much But not so much But not so much in Much 跟 in 要连读 Much in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Wall Street 这个 street 结尾的特省略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嗯 这句话还得分三段来练习 yeah, 是不是 对 你再说说那个 splash 的有一个、 splash a lot splash a,、splash a lot 对 是吧好我们分三段来练啊、 第一段 I liked her in I liked her in 就先来这段 I liked her in the, her, I liked her、I liked her in I liked her in I liked her in I liked her in I liked her in. Okay. 第二段 splash a lot. Splash a lot.、 splash a lot. Splash a lot.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第三段会稍微长一点可是一定要一起说的 okay?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对，注意开头两个干脆停顿。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Okay, 所以整个句子连起来。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好。 Yeah. 其实这两句长句子可有的说了。 Yeah. 真是不简单呢。 It's not easy. 这两个长句子。 Yeah. But、it's more fun for me.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还继续怎么说的、啊。 对然后 David 就、Max 刚刚就帮他说完了。Hard quality, okay?、他就有一点这种汉子的这个 硬朗的气质 对然后 David, 硬朗 David 就同意了、对当时说的词是 hard quality and、while Daryl Hannah is beautiful in a conventional way 哎呀可是呢虽然说有一种硬朗的气质吧、但 Daryl Hannah 呢她美是美但是她是有一种传统的美 对 conventional 对就是、一个标准的美女的那种美味对就是可是哪儿都是啊不是吗任何一个 满大街都是 对满大街都是啊任何一个广告就会见到好几个这种特别 conventional 的美 就符合传统审美的 对、然后他就说 while、虽然他这样 you are luminous with a kind of a delicate grace 哎呦喂这些用词哪、 wow, 是一个科学家能说出来的话 so 厉害 来吧 luminous 那 发光 闪闪发光 对然后它这个光呢 luminous 的这种光呢其实它是有一种比较柔软的这种感觉、 它是闪亮而不耀眼 对对 不刺眼 它不刺眼它就是有点像你的背后面就开始发光的一种感觉 哦、 yeah, 然后 小天使 柔软对 yeah yeah yeah 然后、你就是 会有一点像、怎么说、a sunrise 日出时候的那种 对、那种光 温暖和煦的光嘛 yeah 然后这就是 luminous okay you're luminous with a kind of a delicate grace 哎呀呀、delicate、那种非常精致的 对然后就是容易碎的容易坏的、特别、有点 fragile 可是就是它的有点像玻璃一样就是这样的那种美delicate grace grace 一种高雅的气质 yeah 对所以就这个就跟前面 hard quality 还是一个挺大的反差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呢也可以深入了解前面 hard quality 是什么意思？是这个的反面。 对，我刚说到你是这么一种柔软的、美丽高雅的存在。 对， 完了，你就开始跟那嚷嚷了。 对，然后 and then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elling， 然后你就开始冲我们大声大吼大叫， 大吼大叫啊！ 刚刚形容完， 说完了，老师， 老师就是这样的， 谢谢， 汇报完毕。 对， 汇报完毕，我可以坐下了。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应该是啊，你看他前面说的这一句，他其实就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这段就得了，不用说了。他后面还解释了一大堆，然后 让人觉得特别可信。 对，而且他说一段，他的哥们儿还帮他就是补一下，就是因为他都忘了当时怎么说的，用了哪一些词，哥们儿就还在那边就插一个 Daryl Hannah Hard Quality， 把各种细节都补足了。 肯定就是乖乖的在回报当时发生的事儿。 菲比一听到这话以后马上话都不说了，然后就说、yeah. 啊，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对，我去跟他聊会儿天啊。 哎呀、yeah. 这技能也是满分， 厉害， so 厉害， 关键是人家是真的， yeah and it's sincere， that's what's important、 而且吧，就是所以说呀，什么东西吧，就是真心能打动人、 yeah， 就你只要是真的、 Sincerity. 别人就能感觉到、 yeah. 你只要假的大家都能也知道。 对，如果你说 I think you're really nice， 你或者你说 I really think you're nice， 这两句话可是不一样的。 那、啊、咋个不一样呢、 I think you're really nice， 我觉得你很好啊，这不就是在发一个好人卡吗？ I really think you're nice， 我是真的觉得你是个好人， 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认同。 对，这就是中文的发自内心的，虽然也是发好人卡，可是、 不一样，显得更真心。 这英文听起来比较好一点， 说话的艺术了。 对、 啊、今天就完全是撩妹的艺术。 Yeah， 说话的艺术。 Totally， 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太假。 Something I'm really good at。 说哦 No Not it, no。 先把那情投意合学会啊！ 啊，情投意合， 先学会，千万不能忘哦。 Totally. Yeah， 情投意合， 不能忘哦。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I don't know when I can say. 下来再慢慢给你解释。今天请老师来给我们做下连读示范。 Yeah, so today we have three sentences， 三句话。Okay， 第一句是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第二句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第三句话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Okay, 就三句话而已。 好， 然后 来， 我们再听一下 今天的 对、 剧情。 Excuse me. Yes, noisy boys. Is it somethi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e entire group? No, that's okay. Well, come on, if it's important enough to discuss while I'm playing, then I assume it's important enough for everyone else to hear. That guy's going home with a note. I was just saying to my...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Sorry. I was just saying to my friend that I though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And then he said that you said you thought Daryl Hannah wa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that he'd ever seen in his life. And I said, yeah, I liked her in Splash a lot, but not so much in Wall Street. I thought she had hard quality. And that. And while Daryl Hannah is beautiful in a conventional way, you are luminous with a kind of a delicate grace. Then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elling. 哎呀，厉害了，教科书级别的，教科书级别。 Yeah. 好了，来看看今天的这个作业。 OK， 我们上周练了四句话，第一句是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OK。第二句 I was talking crazy. 第三句 I was drunk on you. 第四句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好，课堂纠音时间到，粉色高跟鞋。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不能发成 would you? OK, 五跟 were 差别很大。OK,、 Maggie,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这个不错、forget 这段呢 for 的音嘴巴稍微张开一点 好、Joe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crazy 刚刚发成了 crazy OK, 所以这要注意双元音然后 z 的音。 好 ,warmer.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OK, 你现在每一个音节有一点头重脚轻要放松连贯。Would you? 不是 ,would you? OK, 放松。 天平。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嗯，这个说的比较好。然后这个 were 的音，嘴巴稍微张开一点 ，OK， 别太小。 好啊。 I was drunk on you。 嗯 ，drunk 这段放松，这个克的音爆的时候放松，不要 drunk。OK， 这个爆的有点重了。OK。 Tea flower。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要嘟嘴，结尾要滑到一个嘟嘴的嘴型，不能发 would you。OK。 紫水晶。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You 结尾。嘴唇要滑到一个呜，你刚刚发的是鱼鱼，你到了一个鱼，没有到呜。 博洋 ，I was drunk on you. Drunk on， 别发成 con， 不是一个 on 的音，要动舌尖。 守护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stop？ 这一段注意气流要一致 ，OK， 不要 Would you？ OK， 不要一字一顿 ，OK。 Viola Liu。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别发成 would you? OK, 不是一个呜呜的音。 凡事用恒心。 I was drunk on you. Drunk 别发成 drunk。 他这个 drunk 好像是有点。 对 我听听看啊。 听一下。 I was drunk on you. 对 drunk。 这个 dr 的音 ,dr 的音不是一个 z, z 的音 ,OK? 它是一个 dr, dr, 对。他其实发音还挺难的。 我们以后这个课堂上这个音还要多讲，您注意听一下啊。 嗯， 一片云。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结尾嘴唇要彻底的嘟起来 ，you 呜 ，OK， 不能 would you, you。 Cindy，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Forget about it， 注意 bow 不要加重音 ，forget about it 这个就有点多了 ，OK。 程喜君。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不错 ，stop 不要发成 stop， 不要有一个 ow 的音，不要有嘴唇慢慢嘟起来的滑动 ，stop hang 就行了。 Stop 啊，不要多了， 不要 是 ow， 对，不要有一个 ow。 注意啊，星空。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Hanging out 的特省略，然后 would you 放松，不要发成 would you would you。OK。 Audrey。 Would you just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Would you 后面多加了一个音了 Would you 但好像多不小心就多添了一个音节这要注意 好、嗯、范范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这个不错、Stop hanging out 这段 hanging 这个 ing 的 e 还是需要的、 Hannah You should just forget about it I was talking crazy that night 这个 you should 的 the 最好省略，别发成 should just， 这个会说的比较累。 嗯，西西 ，We just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嗓子要跟着震动说英文 ，OK？ 不能说 Would you stop？ Would you 这个就会比较累 ，OK？、嗯、连发 Would you 两个元音要发的非常饱满 ，OK？ 文文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又是一个 Would you？ OK？ 大家一定要注意 would。不能发成误的 ，OK， 这个会对方会听不懂的 ，OK， 会导致误解。 Chris Jean、嗯、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一样的问题，是一个 Would you？ OK， 是 were， 嘴唇要分开，进入到一个肚子饿的饿 were。 K 了郭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一样， 还是 也是一个 Would you？ 对，是要需要 Would you？ OK， 看今天我们就学了 Would you？ Could you？ 对，都是饿的音，对 ，Would you？ 我可舍我可舍 不是无休苦 对 Bruges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啊这非常好 Hanging out with her 这段 out 跟 with 中间不要顿 OK 就直接不要犹豫就直接连发就完美了 就完美了 对 就完美了、你很靠近了 So good Lucia Would you stop hanging out with her? Hang 这段 hanging Hang要注意，不能发一个音节 hang，OK，hanging，OK、okay? okay?。 嘟嘟 ，I was drunk on you， 很认 真。 这个不错，这个刚刚那个 on you 这一段，好像还是有一点后鼻音 on you 这样，所以就要把这个后鼻音去掉 on you。